有时候流水有情泪落花，落花无意随流水，有的时候相遇太早不知情为何物，而有的时候或太迟看不到花好月圆，有的时候缘分太薄，薄到彼此刻意靠近，最终还是要渐行渐远，有的时候爱情是因为残缺才弥足珍贵。这是来自周慧演唱的《相遇太早》。欢迎你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暖风》。 这种甜美的相投，习惯对你说感动，需要是你在我左右，两颗心活得自由，不担忧时空。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感动，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清楚找出真实的自我，最好最坏的结果，你都愿张开双手，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希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何故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 走红于18岁的青涩年纪开始，周传雄的演唱实力就是他在流行歌坛的一大卖点。他干净中略带沧桑的特殊嗓音，也一直都让周传雄的声音在情歌的表现上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这也是他和一般的制作人歌手的

不必在乎我是谁，这是林忆莲1993年的作品。也因为这个专辑，她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因为这个专辑，她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演艺高度。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女人唱的怎样，怎样去演绎一首情歌。在李宗盛的指点之下，一个女人的灵性就这样的被打开了，就好似活佛灌顶，打开了她一个唱歌的天眼。这张专辑也可以算作是林忆莲完美蜕变的里程碑之作。 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别管了，有情绪自己吞。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的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我一时间回不了神，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怎么我不知道你会对戒指认真，我认 手三年的光阴，竟然什么

心再也不下雪。 爱情是什么？你搞得懂吗？反正我觉得我没有搞得懂，可能很多人也都和我一样，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很玄很奇妙的东西吧。陷入爱情里面，人的智商就会瞬间降低到零，就像郑秀文的这首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搞不懂爱。一起来听。 自由的飞，闭上双眼，幻想你在身边，不知不觉，寂寞的夜将我包围，你越来越远，看不见，搞不懂。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淅沥沥，风儿没吹，雨没下。 窗望了一下，呼噜噜忘记了天边月儿挂，沙啦啦我在月下想念他。 来听到徐小凤《像雾又像花》。徐小凤在香港应该算是一个殿堂级的歌手了，从1966年出道以来呢，就用独特的嗓音魅力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曲呢，在后来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争相模仿并且翻唱。那我们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由林淑荣翻唱的《像雾又像花》。而同时林淑荣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歌手，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昨夜星辰》《无言的结局》都是由她来原唱的。好了，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继续给你送上萧煌奇和杨培安合唱的《你一直都在》。 不敢相信你就这样的离去，就在那场滂沱的大雨里，无法忘记那句简单的鼓励，多年以后还萦绕在心底。曾经我迷失自己，曾经我想过放弃，人生的路口该怎么抉择我看不清，后来我终于明白，理想它一直都在，只是恐惧不安逼着我去逃避。 是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是你给我信仰，让我能找回信心不再彷徨，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你一直都在，你是我生命的太阳， 是你给我希望，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是你给我梦想，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你一直都在，你是我心中那道最耀眼的光。窗外的风缓缓摆动的是不是你在耳边

聚会小长假，献礼嘉年华，即日起至5月1日，百得利亿装奥迪五一狂欢购，进店即可抽奖，多重好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5965-9999。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贯穿于 CBD 高楼大厦间的地铁28号线迎来升级。26号，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公布了地铁28号线的二次环评公告。对比此前相关部门所披露的信息， CBD 线已由原来的地下小火车 APM 线改为更大运量的直线电机线，列车容量上也能扩充为6辆编组。根据计划， CBD 线预计今年开工建设，2021年完成。北京日报消息，市环保局26号介绍，新修订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实施奖励有关规定从本月19号起实施。为鼓励市民积极举报，新规定扩大了奖励范围，提高了奖励标准，最高可奖励50000元。市民可通过3种渠道参与有奖举报，包括登录北京市环保局政务网站环保有奖举报专栏，邮寄、个人送达形式提交举报信息。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是一瞬间。 来不是那气氛，唱起来不是笑谈。 和你去吹风，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邓婕妤《路灯下的小姑娘》。这一首歌呢，可以算是80年代 disco 金曲里面的，领衔曲目之一了。听起来会把你的思绪拉回到那个牛仔裤、大波浪卷头发，然后牛仔裤还一定得是喇叭裤才可以。好了，我是江帆，明天再见，拜拜。